草原上的金主要什么，在哪里交易，约定的时间，这些都可以从王二狗那里得知。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时间观察王二狗位置的原因。可是他们没想到，苏雷比想象中的还狠，竟然提前把王二狗给弄死了。这倒是让大家有点猝不及防，所以现在几伙马匪围在苏雷他们的落脚地方迟迟不动手，就是在商量怎么办。苏雷肯定是要杀的，如果今天放走苏雷，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这样的狠人不死，他们睡不踏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也不想放弃这个生意，眼瞅着草原这条商路是能赚大钱的，怎么能杀了苏雷还得到苏雷手里的生意才是最关键的事情。苏雷的到来以至于小镇里所有人都把任小素和杨小锦给忘掉了。晚上任小素已经准备好钱，准备等着那些流民主动送吃的过来，结果就是一个来的人都没有。任小素思索着， 连人傻钱多的目标都放弃了，这些流民想干嘛？这小镇上怕是有大事要发生了，应该和那个苏雷有关系吧，到底还只是个马匪，钱财外露让其他人动了心思。 那我们管不管？ 杨小锦一副听你决定的样子。任小素咧嘴笑道， 管呀，当然要管。 夜色降临，苏雷带着崔强等兄弟们守在自家的土院子里，所有人都不轻松，全都默默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有地位高一点拿土枪的，还有些则是拿着铁器或者骨刀。白色的骨刀别在腰间，莫名给院子里的马匪增添了一些肃杀的气息。 抱歉了兄弟们，都是我苏雷非要回来一趟，才出了这种事情。 弟兄们也不吭声，苏雷这队伍也未必有多团结，毕竟是马匪，跟部队军人是没法比的。有些人也在心中埋怨苏雷事儿多，但当下里谁也不可能开口指责什么。崔强坐在院门旁边一面土墙下面，擦着自己手里的土枪，把枪身的钢管给擦得锃亮。他们这土枪都是单发的，打一枪就得上一次膛。外面打他们主意的人太多了，崔强很清楚，如果死磕下去肯定是他们吃亏。有人小声说道， 大哥，要不咱们就把生意交出去吧，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生意还能再找，可命只有一条啊。 苏雷刚想说什么，可这人话音刚落，却见崔强腾的一下起身窜到这人面前。行动时崔强便已经伸手拔出腰间的短刀，狠狠地插进了说话之人的脖子里。崔强动作之快，就像是一头狩猎的山猫，迅疾且有力。 你别在这说废话，哼，大哥好不容易找来的生意，怎么说给就给出去了？等会儿听大哥命令，杀出一条生路来，活着的跟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荣华富贵。 旁边的人都呆立当场，崔强平时很少说这么多话的，这一出手就杀人，搞得其他人也不敢吭声了，生怕被崔强给弄死。苏雷心中叹息，原本他还想着要不就把生意交出去好了，结果崔强也没问他就出手了，这时候他再说把生意交出去的事情明显有点不合适，没有退路了呀。不过苏雷心里也跟明镜一样，他知道交出生意他也活不了。就在此时，外面渐渐亮了起来，像是被火光给照亮了，许许多多的人点起火把，围在苏雷家的院子外面。一伙马匪的头目说道， 苏雷，我看你还是出来吧，啊，老老实实把生意交给我们，大家有钱一起赚嘛，到时候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一起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李麻子，别在这假装仁义，我把生意交出去就能活命，怕是我不死你睡不着吧？ 给你十个数，你自己出来，不然数完了，我们就直接放火烧了你的院子，看你出不出来。 苏雷的心已经落入谷底，他知道自己恐怕已经在劫难逃。然而此时，外面忽然又响起一个少年的声音： 哟，大晚上的这么热闹啊，人都全跑这儿来了，也没人给我们夫妻做饭了，我表示非常的不高兴。 所有人都愣住了，苏雷转头看向崔强： 这谁的声音啊？ 没听过。 崔强摇摇头，他们还不知道这小镇子上来了生人。李麻子看向任小素和杨小姐，他狞笑起来： 少年人，不要多管闲事，这里没你的事。 李麻子旁边有人说道： 要不把这俩人一起杀了算了，哎，我看他们好像挺有钱的，正好拿他们的钱当本钱去做生意。还有那个女的。 紧接着任小素什么都懒得说了。苏雷他们在院子里听到外面密密麻麻的哀嚎声，一群马匪在院子里吓得心惊肉跳，硬是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骨断筋折的声音在哀嚎之中奏鸣，听起来实在太瘆人了。半小时之后，外面再次传来任小素的声音： 行了，都弄死了，出来吧。 苏雷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家院门，赫然看到任小素在外面举着火把，正对他微笑呢。在少年旁边还站着一位戴鸭舌帽的女孩，一看气质就不俗。而这两人身边躺了一地的尸体，对方身上却看不到一点血迹。 您是哪位啊？ 苏雷虽然是个狠人，但也只是个正处于成长期的狠人，还没见过什么大世面。遍地的尸体，还有淡定的杀人者，眼前这一幕给他留下的印象恐怕一辈子都抹灭不了。哪怕他以后成为天大的人物，以后再见到任小素，怕是也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敬畏。在任小素出现之前，苏雷都以为自己今天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毕竟好几伙马匪联合起来想要杀他呢。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在院子里只是听着外面传来一阵哀嚎，然后等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些马匪就已经变成了马匪的尸体。苏雷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二位是？ 任小素笑着打量苏雷：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个小镇上竟然还有一个超凡者？ 说实话，任小素也挺意外的，他真没想到马匪小镇上也会有超凡者。苏雷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啊，超凡者？哪个是超凡者？他在哪儿啊？ 啊，不用担心，他已经死了。 苏雷顿时就无语了，超凡者就这么死了？为何对方弄死一个超凡者都听起来如此轻松的样子呀？任小素看着苏雷好奇道： 你跟草原人都做什么交易啊？ 啊，就是带着南方的铁器、药品、蔬菜、茶、盐过去跟他们进行交易，换他们手里的猎物皮毛。我们没有卖任何违禁品。你 啊，不用跟我解释这个，我又不管这个。听说你是要去178药再做交易？ 啊，对对对，我要把手里这些皮毛卖出去，然后再买新的物资送到北方。 苏雷是半点谎话都没说，他不光能狠，还是个聪明人。面前这少年既然能杀了所有马匪，那就一样可以杀他。面对这种掌握着自己生杀大权的人，唯一的活路也许就是实话实说。任小素看着苏雷想了想说道： 你带着货物去144壁垒，找到那里178药材的长官张小满，就说他尖刀连的战友让你去的，自然会有人好好招待你。178药材如今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人重走商路，放心大胆的做生意，不要再当马匪了。 真的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苏雷被意外之喜给惊到了，眼前这少年明显跟幺七八要塞有着不俗的关系，要是自己能通过对方搭上幺七八要塞的线，这生意岂不是更加稳妥吗？而且他心里很清楚，草原上其实是需要武器的，那位少年雄主也需要武器，只不过是觉得他苏雷现在还弄不来而已。如果以后真能搭上幺七八要塞的线，那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个往草原贩卖武器的业务？那才是赚大钱的机会啊。这时任小苏忽然疑惑起来， 你是怎么跟草原人搭上线的？对方为什么想要和南方人做生意？ 苏雷如实告知。 突然有一天，有个牧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寨子，然后说想要一场富贵的人就在一个月后去几百公里外的神木河，带着铁器、药品、蔬菜等东西。 所以你就带着东西去了，镇子上的其他人为何没有去？ 哼，他们不想跑那么远，而且担心着游牧民是在骗他们。哼，要不是好逸恶劳，这群人也不用沦落到这里当马匪，所以没人去也很正常。 那你为什么去？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里。听说西北商路重开，不管是幺七八要塞还是王室都很欢迎大家去经商，我想着出去行商总比在这里窝窝囊囊过一辈子强。男子汉大丈夫。 打住打住，甭跟我扯什么豪言壮语。跟你们做生意的人是草原上的大部落吗？说说你的印象。 对方领头的是一个神秘少年，他们手里一杆枪都没有，却气定神闲的，好像根本不怕我们能翻起什么风浪，颇有一种草原雄主的姿态。他们要的东西很奇怪啊。 然而就在此时，杨小锦身上响起短信提示音，他拿出身上的电话赶去。任小苏发现杨小锦的手机跟安京寺的 A 级杀手手机极为相似，只不过看样子功能好像更多。这时候任小素也想通了一件事情，早先他一直在好奇，安京寺作为一个刺客组织，为何会有以电话为工具的通讯网络？别的不说，起码安京寺你得有一颗卫星才能做到这种事情吧。所以现在想想，那时候安京寺和王室财团就已经合作了，安京寺之所以能用电话作为杀手们的通讯网络，也是依托了王室财团原本那颗卫星。想到这里，任小素也从收纳空间里掏出两部电话，分别是 C 级和 B 级。任小素赫然发现，电话一拿出来，这两部电话就同时收到信息。火种公司疑似在北方草原抓捕了实验目标，现正在返回火种公司实验基地路途，杀手可进行截杀，任务酬劳。看到这里，任小素先看向苏雷， 你带着货物去幺七八避雷吧，按照我的吩咐去做，自然会有幺七八要塞的人照应你。别说卖药品铁器了，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卖去草原。 苏雷惊喜地点头， 好的好的，感谢您。 说着苏雷就带着兄弟们朝小镇外面走去，他知道任小素这恐怕是来了正事，所以没时间跟他耽误了。结果任小素赶走苏雷等人离开的时候，苏雷身边一个汉子从任小素身边经过时，然后趁着别人没注意的瞬间小声说了一句， 向少帅问好。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王丰源还真是厉害啊，连这种地方都安了间谍。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等苏雷等人离开后便转头看向杨小锦， 你收到的也是这条信息吗？ 我这也是安金寺成员的专用电话，收到的短信也是说火种公司的事情，不过信息更多一些。安金寺里有人怀疑这个被抓捕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实验体要找的那个001号实验体，不然火种公司根本没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要知道这次洛城出事都没见火种公司出现，他们去往草原的人数之多是近些年极其少见的。 杨小锦发现任小素愣住了， 你怎么了？ 任小素听到001号实验体的时候，就陷入了沉思。曾几何时，任小素在74号 B 类就猜想过，会不会颜六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001号实验体？毕竟没人知道颜六元到底从哪儿来的。而且问题在于，颜六元出现的时间与位置，跟实验体从实验室逃逸的时间也有些吻合。虽然并不是绝对的吻合，但实验体自己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也没什么时间概念，鬼知道001号实验体跑出来的具体时间啊。当然，任小素也想过一个问题，会不会自己才是001号实验体？毕竟，他也缺失了很多记忆，集镇上也没人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不过现在，既然安京四说火种公司已经抓住了001号实验体，那就肯定不是自己了，毕竟自己这还好好的。杨小锦看着任小素， 你为什么皱着眉头？ 我怀疑火种公司抓到的人是颜六元，如果真是六元的话，恐怕就麻烦了。 杨小锦愣住了。 六元？你确定吗？这可是从草原上抓来的人，六元怎么跑去草原上了？ 六元现在在哪儿我不清楚，但是39号火种实验室就在我们当初居住的集镇旁边，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当初咱们是一起进的静山。在那几年前，我忽然在雪地里捡到了六元，他不记得自己到底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过去经历了什么，记忆一片空白。 可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是001号实验体。不过你的担忧也是比较有依据的，113号 B 类附近，最近的 B 类也需要200多公里，他一个小孩子不可能在雪天里走200多公里出现在集镇外面，所以静山的火种实验室反倒离得近些。 对，这也是我担心的原因。虽然颜六元没有像实验体说的那样拥有什么强大体魄，但颜六元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倒是真的，而且所有超凡者都会增强体魄，除了六元，我也没见过其他的特例了。 说到这里，任小素就看到杨小姐转身向小镇外面走去，她诧异道， 你去哪儿？ 救六元。 杨小锦理所当然说道， 火种公司的行程只有6天，必须在路上截住他们。 任小素惊讶于杨小锦的果断干脆，现在还没法确定火种公司抓住的人到底是不是颜六元呢。不过这一趟肯定是要去的，不管是不是颜六元，他都必须亲自去印证。 你要联系暴徒的人吗？那个，我第一次见你姑姑，是不是要带点什么见面礼啊？你姑姑有讨厌的人吗？我去帮她弄死啥的。 任小素寻思着，第一次见人家唯一的亲人，肯定要带贵重的礼物，还有什么比生命更贵重的呢？结果杨小锦却摇摇头， 不联系，咱们两个就够了。 其实是杨小锦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杨安京，所以还不如先别见面。孔氏31号壁垒内，一处朴素的官邸内，正有一群身着军装的人等在正厅门外。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文件，像是在等着汇报各自的工作。他们站在正厅外面，看着面前厚重的暗红色木门，里面的声音被这木门给完全阻隔了。军官们肃穆而立，明明外面摆放了椅子供他们休息，但今天比较特殊，因为落成的事情导致老板心情非常不好，以至于外面的人连个敢坐下的都没有。这时官邸外又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看到其他人站着便笑着找来管家， 今天老板吃了几碗饭？ 里面的军人见到年轻人都小声问候打了招呼，似乎这年轻人地位很高。管家见年轻人也比较亲切，小声交代道， 老板今天还没吃饭。 年轻人沈笑起来， 我说这群人怎么都不敢坐呢。 你也小心一点，老板心情很糟糕。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笑眯眯地说道， 关我什么事？洛城的事情又不是我办的，如果我去，肯定不会被王文彦那小子摆那么一道。老刘，你泡一壶新的大红袍，等会儿我给老板端进去。 行。 事实上，管家在官邸里也是大气都不敢出。官邸里那位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外界传闻的还要可怕。都说孔氏负责情报的孔尔东凶狠，别人是一生气就敢杀人，他则是不杀人就生气。等到管家泡好了茶，连同托盘一并递给年轻人。只是当年轻人准备进屋的时候，管家又把他给拉住了。 王月，你今天可别没大没小的了。 叫做王月的年轻人笑着说道， 放心，我心里有数。 这时王韵单手端着托盘便推门进了正厅，外面的军官们明显都松了口气，似乎只要这个叫做王韵的年轻人进去，他们今天的劫难就可以结束了似的。里面的孔尔东看到有人经自己推门进来，脸色便越发阴沉，可当他看到是王韵时，反倒压住了自己的脾气，缓缓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事情办得顺利？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王韵笑着说道， 啊，今儿早上回来的，这不是一听到您老人家正在生气吗，就赶紧跑过来问安了吗？来，您先喝口茶。 孔尔东瞥了他一眼， 洛城的事情办得稀烂，筹谋了四五年的事情竟然一招尽丧，就算是我也得去面对上面那位大老板的怒火。 这事儿我查清楚了，我刚从洛城那边回来，孔二哥其实也没做错什么，这件事之所以失败有两个原因。 孔尔东没有说话，只是等着王韵继续说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王氏一直以来藏着的这位王文彦确实是个超凡者，而且王氏这次行动之中有很多蹊跷的地方，包括望春门长街一战里跑掉的大多都是王氏的超凡者，就像他们一开始就想好了要跑似的，根本没指望在那场战斗里杀死许克。王文彦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孔二哥他们被莫名其妙炸死在安全屋里，我猜八成是王文彦所为。 继续。 唉，孔二哥也不是什么庸手，这些年外勤很少有差错，所以王文彦能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把他们炸死，这也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另一方面，王氏分明是最想得到卫星的人，但是他们撤的却最快，我怀疑王氏另有夺取卫星的方法，这也可能跟王文彦的能力有关。洛城这一事，王文彦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我本来想找到他把他给杀了，但是这小子已经躲回王氏了，不好下手。 行了，你在王氏那边也是挂了号的，没必要去以身犯险。王氏那个老石子人工智能如果发现你，恐怕整个王氏的超凡者都要追杀你。说说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位西北来的神秘超凡者了，这次洛城事件中他的作用非同小可，他还有一位情侣擅长使用狙击枪，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望春门长街地面上的弹孔，光是这狙击手杀掉的人就有数十，我想现在大部分超凡者都不太愿意碰到他俩这样的敌人吧。 那你呢？ 我也不想碰的，不过此人跟我孔氏并没有什么利益矛盾， 所以未来遇见的概率并不是很大。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回西北去了，这次多半算是帮忙了。早些年咱不也听说过，说张景陵曾经游历的时候去过洛城。 孔尔东揉了揉眉心，然后将自己的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 你这一去，起码弄清楚了王文彦的底细，其他人要是也能如此让我省心就好喽。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王韵突然说道。 哎，您听说火种公司的事情了吗？ 孔尔东看了王韵一眼。 当然听说了，怎么，你有想法？ 火种公司跟我们是邻居，怎么能没想法呢？而且老板，你想，这次洛城事件之后，安金寺摆明了是站在王氏那边的。先不说我们得到的那个001实验体有没有用，就算只是为了破坏安金寺和王氏的计划，让他们别得到这实验体，那也就足够了呀。 这时孔尔东忽然问道， 听说那个001号实验体可能已经活了200多年了。 王韵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孔尔东竟然关注的是这方面。幽暗的房间里，一丝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射进来。王韵看着桌子上的孔尔东刚刚放下的老花镜，这才想到自己这位老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当一个老人站在了权力的巅峰，当他成为一人之下数百万人之上的时候，所追求的还能有什么呢？长生久世，权力永固，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吧。原本王韵并没有太在意这个所谓的001号实验体，而且他以为孔尔东也不会特别在意，但这一刻他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年轻，所以从未去觊觎过永生不死这样的事情。 老板，他确实可能活了200多年，不过你也要考虑，实验体也活了200多年，但他们是以什么鬼样子活的？ 说到这里，孔尔东看了王韵一眼。 行了，我知道了，这次你带队去北方，先坐山观虎斗，让安京寺、王氏和火种公司斗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001号实验体给我带回来。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前一秒还备受青睐的王韵，此刻竟感受到一丝来自孔尔东的厌烦。以往老板发脾气了，大家都会把王韵请来，只要王韵一到，自有办法让孔老板开心起来。因为很多棘手的难题到他这里都会迎刃而解。而现在王韵感受到这位老板对001号实验体的执着，竟连一丝建议都听不进去了。原本他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汇报，但现在看来还是先等一等吧。王韵恭敬道， 明白，我一定会为您把这个实验体给带回孔氏来。 孔尔东起身， 嗯，我现在还得去老板的官邸商议要事，就不留你吃饭了，尽快出发吧。 好的。 王韵去衣架旁帮孔尔东取下了大衣。 您看我带多少人合适？ 自己看吧，我信任你的能力，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带多少。 孔尔东说话间披上大衣出门，头也没回。正厅外面等待着的军官们，这就算是白等了。当孔尔东走出去的时候，各个军官一个个站得笔直，眼观鼻，鼻观心的，大气都不敢出。管家用试探的目光看向王韵，王韵则苦笑着摇摇头。外面的黑色车队早早的就等在门口了，孔尔东的行程早就由秘书安排妥当。一行车队从通济路驶向郑和大道，前方有警车开道，后方则有坐满了保镖的车辆护航。 但孔尔东此行并不是去见孔氏之主孔东海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到郑和大道后，孔尔东的座驾便单独拐进了一条小路，那里有一个正值尤物年纪的女人在等他。车子停下，抵达这里的时候，车队便只剩下这一辆车了，保镖也仅于两名，一前一后的守在了门口。女人已经等在门口了，她看着头发已经花白的孔尔东，笑嘻嘻地埋怨道： 您怎么才来啊？是不是不想我了？ 孔尔东看到这年纪的女人，心中的阴霾好像尽数散去似的，他用手指刮了一下女人的鼻子。 小馋猫。 两人朝屋里走去，这独栋别墅非常幽静，也不怕有人看到他的举动。拉开别墅大门时，门上发出咯吱吱的响声，孔尔东皱眉道： 这门该换了。 这不是没钱吗？您看，这房子也该翻修了，前几天阁楼还漏水来着呢。 孔尔东富有笑了起来： 净变着花样要钱。 两人一边说一边走进客厅，女人已经伸手去解孔尔东胸前的衣扣了，可正当此时，客厅顶上的水晶挂灯突然发出一声脆响。孔尔东惊愕间抬头，竟看到那水晶挂灯的基座竟有螺丝崩开了。女人尖叫着躲闪，孔尔东也想躲，可他年纪大了，身手早就没了年轻时的灵活。轰然一声，硕大的挂灯硬是将孔尔东给压在了下面，深紫色的血液顺着地板汩汩流出，孔尔东的腿部还在不停颤抖。外面的保镖听到动静立马冲了进去，而就在这栋别墅不远的一栋建筑上，香草对唐化龙轻笑起来： 搞定，说对。 唐化龙好奇道： 这就完事了？ 当然，原本还以为这孔尔东没什么缺点，看护的保镖又多，难以下手，但没想到这货年轻的时候小心谨慎，年纪大了反倒开始贪恋年轻女人的姿色了。 唐化龙想了想说道： 可能是能从年轻女性身上找回自己的青春吧，年纪大的权谋者很多都这样，这玩意儿就像毒药一样。 没错，赶紧走吧，虽然我做的像是一场意外，但恐是那些情报负责人肯定会起疑的，而且老板要我们去北方，这次针对火种的行动咱俩必须到场。 可我疑惑的是，既然你一个人就能办到，为啥还喊我来？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你看，厉害的人都是有搭档的，比如李神坛和司离人，比如庆枕和罗兰，比如任小苏和杨小锦，还有许贤楚和他的大黑锅。 等等，前面说的这几个我懂，最后一个是什么组合呀？ 两人说笑间准备撤退，可香草身形顿了一下，他朝另一栋大楼上看去，可那边什么也没有。 奇怪了，刚刚好像被人盯着一样。赶紧走，此地不宜久留。 等两人离去后，孔氏军情二处处长王运从高楼顶上的水塔里跳了出来。 差点就被发现了呀。 他看向那栋出事的别墅，这时已经有数不清的人正朝这里汇聚过来。王运面上没有丝毫表情，就像是旁观着别人的灾难一样。在过去，整个孔氏情报系统的人对王运都非常客气，因为孔尔东不止一次提起过未来要让王运这样的人接手情报系统。事实上，王运虽然身为二处处长，但经常会越权给一处、三处分配工作， 不是他自己想要越权，而是孔尔东给他的权利。王运做处长很久了，他不介意做得更久一点，然后等孔尔东退休之后成为新的情报负责人。久一点没关系，但不能等不到。一个追求长生的上司，那是下属的灾难呢。都说伴君如伴虎，谁又想一直陪同一个随时可能吃掉自己的老虎呢？当然王运也没勇气亲手杀了孔尔东，他只是隐瞒了发现香草和唐化龙踪迹的事情。这本是他要汇报的事情，可孔尔东的态度让他将此事瞒了下去。原本他只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收获，王运却没想到收获这么大。 先去北方吧， 王运忽然笑了出来。当下里，他无疑是接手情报系统的最佳人选之一，但怎么才能把这个之一给去掉？还需要一份礼物。孔氏如今的掌舵人孔东海年龄也大了，想来对长生应该也很感兴趣。王运很清楚，这时候最该做的不是去结党搞政治，而是要让孔东海明白，谁才是真正办事的人。洛城内，许多地方正忙碌着。清河集团组织的工人从城外一车车地运进建筑材料，用来修起那些遭到损坏的房屋建筑。这偌大的壁垒里，走在街上，时常能看到被大火熏黑的墙壁，被烧坏的霓虹灯招牌。让人值得庆幸的是，清河集团在混战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灾后重建。不仅是重建房屋，搭建临时居住帐篷，还发放食物，以便他们渡过难关。这让洛城的居民们得到了一些希望，也让洛城重新焕发了一些生机。有记者跟江旭汇报，说想要采访一下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清河集团的重建行为是否表示感动。结果这位记者当天在希望传媒总部就挨批了。江旭训斥记者编辑的声音向来是很大的， 这些人连家都没有了，你去问人家感动不感动，你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吧？这时候就不要去给人家添堵了。我希望传媒也不是清河集团的官媒，不用替他们这样宣传攻击。 江旭这么一训斥，下面的记者全都消停了。有人说江旭就是希望传媒的定海神针，只要他还在希望传媒，那么这份报纸只会走在寻求真相的道路上。今天是清河大学特招考试的日子，周莹雪和许多家长一起站在清河大学的校门外，等待着里面的考生。在一众考生家长之中，只有周莹雪给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把旁边的其他家长全都给比了下去。周莹雪还时不时睥睨身旁的中年妇女，一副傲立雪中的模样。旁边的学生家长都被周莹雪这副模样给气得翻白眼了。这时学校里面涌出了好多学生，周莹雪立刻打起精神来。只见王宇池等人走在学生的最前面，他们见到周莹雪后便疯狂招手。 莹雪姐， 考得怎么样？ 很好。 王宇池也没卖关子，这段时间以来最操心他们成绩的就是周莹雪了，每天换着花样给他们做饭，照顾他们的起居。王宇池他们是懂得感恩的人，不感恩也没法跟着任小素和王富贵走到现在。所以当下里大家都信心满满，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周莹雪这个好消息。特招批次的考试也同样是笔试，成绩要在七天之后公布，但王宇池他们本身就聪明，备考又勤奋，从不偷懒。以前还没出事之前，他们是为了父母学习，现在他们是为了自己学习，为了将来可以给任小素他们这个团体增添力量而学习，本身就是和大多数考生不太一样，他们是有目标的。而且以前在理事的时候，考试要比现在难得多。要知道，其他财团筛选大学生的时候，是直接以科研为目的的，一年也就招收上百人。而清河大学一年招收学生数千，竞争压力都不一样。所以王宇池他们参加考试，就像是一场碾压式的简单。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云雪听到王雨池他们这样的回答，便喜出望外。 走走走，回去啊，姐给你们做好吃的。 只不过，回去的路上，周云雪突然说道：“ 那个，我最近有点事情，所以要离开一趟洛城。我觉得，我找到你们小苏哥的行踪了，我得去替你们声讨他一下，怎么就把你们扔在洛城不管不问了呢？我要是你们，我都忍不了。” 王雨池等人憋着笑，这到底是为谁去声讨，大家心里都有数。任小素离开洛城之后，周莹雪每天做饭不是多盐就是多醋，这种状况足足持续了三天时间。此时周莹雪也同样收到了安京寺的短信，在告知所有杀手去截杀火种公司之后，安京寺甚至还又补发了一条短信告知所有杀手，这次就是安京寺的正式选拔。也就是说，只要在这次劫杀之中表现突出，就可以直接加入安京寺了。这让周莹雪有些心动，而且她在想，之前老爷就对加入安京寺的事情特别上心，现在正式选拔开始了，老爷肯定也是要去的吧。被抛弃在洛城的事情让周莹雪无比的不开心，可她又找不到任小素去抱怨，这次安京寺选拔也许就是个机会。王雨池对周莹雪笑道：“ 银雪姐，你去吧，我们这边不用担心的，我们都有自理能力。” 那是这样啊，姐给你们留足生活费，你们平时想吃啥就吃啥，我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回来了。嗯，我肯定很快就回来了。 回到他们现在居住的院子里，周莹雪立马开始收拾东西，而且还给院子里都种下了奇怪的种子。他敢说，整个洛城里面，他这一定是未来最安全的地方了。周莹雪给王雨池交代道：“如果遇到危险就往家里跑，只要待在家里，神仙来了也动不了他们。”王雨池等人笑着答应了。之前任小素也给他们交代过说，现在很少有人是周莹雪的对手。在他们印象中，周莹雪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超凡者，所以周莹雪交代的事情他们照做就好。临走时，周莹雪还有点感慨：“ 你们说你们小苏哥也真是的，洛城里有这么可爱的丫鬟不是，有这么可爱的几个弟弟，怎么就舍得跟别人跑了呢？行了行了，不用憋着了，笑吧。” 王雨池等人忍笑将周莹雪给送出门外，结果却看到许志已经站在院子外面了。“ 你们回去吧，记得要好好学习。” 周莹雪说完便朝许志走去。“ 你来干嘛？”“ 我听许克哥说你要离开了。” 周莹雪翻了个白眼。“ 关你什么事？”“ 我就是来送你一下。” 许志有点手足无措，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在学校在清河集团时的意气风发。“ 不用送了，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能自己走。” 周莹雪说着就上了自己刚买的新车。许志突然问道：“ 我那么喜欢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周莹雪哐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我那么喜欢我家老爷，也没见他给我一个机会啊。” 说完，周莹雪踩下一脚油门，越野车轰鸣着向北方驶去。就在大批各怀心思的人前往北方时，草原与中原的交汇处有一行车队正在风驰电掣地逃向南方。车队里有一辆全封闭的厢式车被保护着，整个拖挂的车厢就像是一个特制的牢笼，连窗户都没有。车队后面则是数百游牧民骑着马追赶着，时不时还会有人拉弓放箭，那箭支稳准狠。车队最后一辆车车尾悬挂的备用轮胎都被箭支给射穿了，看起来就像是一面靶子似的。火种公司的抓捕行动并不是很顺利，对方的超凡能力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来草原之前，他们料到对方会很强大， 但实际战斗中他们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手。好在这次公司派的人多，甚至还派出了 T5 级别的高手，才最终完成了抓捕。这大概是近几年来公司最重视的行动之一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车队驶出草原，越野车在土地上面的速度再次超过了后面的马匹。有人在车上骂道， 这草原上的马都吃了什么了？怎么跑了三天都不见累的，还跑得这么快？ 哎呀，习惯了就好了。 一人坐在后排闭目养神。 未来啊，荒野上的生物可能会越来越生猛。听说戒严的那座山里，连植物都大规模产生变异了。 火种公司手里掌握着一座神秘的山脉，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当初庆枕进入镜山时也这么说过，镜山可能和火种公司那座山脉一样，是一处险胜之地。暴徒曾希望进入山脉一探究竟，但那时暴徒还势单力薄，根本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火种公司的壁垒位于孔氏的正北方，一半在关内，一半在关外。那些壁垒的分布就像是围成一圈，把那座山脉拱卫在中央似的。离开草原后，身后的游牧民便不再追赶，只是苎马在草原的边缘远远眺望着他们的离开。火种公司成员松了口气， 唉，总算不追了。 别松懈， 后排的 T5 说道， 总部传来消息，安京寺已经发布关于我们的截杀任务，会有更多人来截杀我们的。想要安全回到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这个超凡者如此重要，那您申请一下让总部接一下我们吧。 可说起这个话题， T5 反倒不吭声了。所有火种公司成员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这是没有增援的意思吗？正在这时，前方忽然有一座远山动了起来，那山峰竟化作一条遮天蔽日的巨龙，发出咆哮声。这声势堪称天下奇观，若这是超凡者所为，光凭他能搬山填海，这就足以进入超凡者名录的前五名。车队里的一些火种公司成员顿时慌了神，眼见那五爪金龙要从天而降冲撞车队，司机惊得连忙打方向盘，结果方向盘忽然被后方的那位 T5 高手抓住。 不要慌， T5 拿起车载对讲机说道，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不要乱打方向。 这个时候他们的速度高达80多，如果随便打方向盘，那这车队可就全都翻车了。 T5102 继续冷声说道， 这是幻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幻术。如果这是真的，那对方压根不用如此做派，虚张声势。而且如果不是幻术的话，面对这样的超凡者，我们也跑不掉。 说话间，那头五爪金龙已经从低空掠过，却没有伤到车队分毫。 T5102 冷笑起来， 哼，果然是幻术，就凭这点小把戏就想让我们望而却步。 远方的施术者见火种公司车队并没有受到影响，竟再次抬手拔起了另一座山峰，化作一头山峰大的花斑猛虎朝车队扑来。可这种幻术第一次没能成功，后面那就不会再成功了。他额头冒出汗来，便对身旁的同行者说道， 我吓不住他们，出手吧。 旁边几人早就在山垭口架好了重机枪，等待车队进入他们的射程。这是一名安京寺的正式成员带着他的团队赶来了，想要再次对火种公司进行伏击。这一次安京寺给的酬劳足以让任何人动心，而且安京寺还承诺抓到001号实验体之后不用交给安京寺，可以自行处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领了安京寺的酬劳之后，再将这个001号实验体卖给那些需要的财团，赚两份钱。大家都发现安京寺这次针对火种的行动，只是不希望火种得到这个001号实验体后完成后续的研究， 至于谁得到零零一号，他们并不关心。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